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曾在一个疗养中心工作的经历，为什么他对那段往事心怀愧疚，他做了对不起谁的事儿呢？欢迎光临， 来杯啤酒。 好，你的啤酒。心情不好。 嗯， 想说什么？ 我刚从我们同学会跑出来。 怎么了？和老同学吵架了？ 没吵，就是看不惯有些人嘚瑟的嘴脸。 是不是有人炫富来着？ 哎，炫富也就罢了，可来钱的路子那么恶心，还在那儿嘚瑟，就太过分了。 你说的来钱的路子是指？ 他的钱都是骗来的。 骗来的？骗谁的钱？ 老人的。而且我也跟他干过。 你也？ 哎，反正我不干了。我也不怕跟你说，我曾经在一个老年人的疗养中心工作过2个月，那儿每天都会有很多老人来来往往的，因为疗养中心附近有一个拆迁后的安置小区，10户里边有8户都是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在外面工作，有的吧住在市中心，周末才会偶尔回去一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几乎可以算是空巢老人了。而我的工作就是扮演他们的儿子。 扮演儿子？怎么扮演啊？ 就是叫他们爹，叫他们妈，然后卖保健品给他们。 你怎么会干上这个呢？ 就是那个同学拉我进去的。我们虽然是大学同班，但是他年纪比我们稍微大点，所以我们都叫他李姐。去年有一阵子我一直找不着工作，真的可以说是穷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李姐说就让我跟着她干吧，她当时就很明确地告诉我，只要把这些保健品卖出去就能拿到特别多的提成，哪怕只卖出去一套，挣的钱就能让我吃一个月的。 这买卖竟然这么暴利啊。 嗯，最开始做的时候我特不适应，因为李姐告诉我要把疗养中心里边的老人都当成亲爹亲妈来看，哪怕在大街上隔了老远看见他们也要上去叫一声爹叫一声妈，可是我怎么也叫不出来。 为了挣钱还真是什么都能认啊。 哎，我不行，但是李姐就很放得开，来中心的老人好多人都点名道姓的找她闺女，说的就是找她， 老人每次喊他的名字，李姐都会跑过来，然后把老人搀到椅子上，给他们剥橘子聊天，顺便在最后问一句啊，您保健品吃了多少了，还有没有了之类的。我问他，我说哎，为什么老人都找你啊？他就特神秘地告诉我说，自己操作得好，没事就会提一些水果去看看那些老人，陪他们聊聊天，这些老人无依无靠的，最需要的就是他这样人。 竟然这么利用空巢老人的依赖感赚钱 啊？啊，因为有效啊。我也按照他教我的办法，不到一个星期，我也找到了一个干妈，70多岁了。不过能认识这个干妈也是一个意外，因为负责他的人觉得他买的保健品有点少，实在对不起那人自己付出的辛劳，所以就把他转手给我了。我就经常陪着他听课。 听什么课？ 就是我们公司找的推销产品的老师，一般这些老师都会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专家，比如说我们找的那推销玉石的人就说自己是从西藏来的，政府认证的玉石专家。他会告诉所有听课的老人，玉石可以帮助睡眠、活血化瘀，有助长寿什么什么的。而且他手里这些玉石都是品质最上等的，所以也是限量发售。按照公司给我们的要求，每次老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就该上场了。我就拉着我干妈的手跟她说，干妈，这种玉石啊，现在被我们加工了一下，安在了床垫上，这样不就更方便使用了吗？而且这一套床垫只要11800，真的是太超值了。您想啊，一块玉石多少钱呀？这一张床垫上可有几十块呢。 是啊，你能帮我留一套吗？我过几天再来买。 妈，您放心，我一定帮您留一套。 我猜，其实床垫有的是吧？ 是啊，仓库里边就好几百套呢，玉石也都是特别廉价的那种，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留不留的问题。我们这么说，也就是为了让他们尽快的付钱。 都是套路啊。 几天之后，我们就把玉石床垫送到了我干妈家里边。拿到了那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特别的恶心。但是我毕竟还要吃饭，所以我经常会安慰自己，我对老人这么好，他们在我这儿买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每当我们做完一次推销，我们就会休息一段时间，就不再组织讲座，而是只邀请老人来中心休息一会儿，让他们喝喝茶呀，吃吃水果呀，聊聊天啊。等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组织下一次讲座。就这样，在我的工作的第二个月，公司组织了第二次讲座。这次讲座是推销西藏的冬虫夏草。我们就先热情地接待来听课的老人，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妈的叫着，然后再组织他们做游戏。我们还会唱歌给他们听，唱百岁歌、生日快乐歌什么的。总之就是要营造出一种特别喜悦的氛围。到了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上场了。同时上场的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假扮的政府官员，给老人们讲冬虫夏草有多好多好。然后我们现场就已经堆了好多产品，但其实那些冬虫夏草根本就不是西藏产的，就是成都的。每盒的虫草的含量都特别的少，但是老师们就会把这些产品吹得神乎其神的。当时我已经有了2位干妈，还有一个干爹，其中一个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盒，花了5400，因为也是限量发售嘛，好多老人都眼红了，还怕自己抢不到。我发展的第一个干妈就跟我说， 哎，上次买的床垫花了11800，儿子不给我钱了。 不会吧？ 哎，没事儿，我有办法，能不能先给我拿几盒， 我一定能让他明天把钱打过来。 妈，没事的，我这儿啊就先给您拿两盒，钱不着急，您先吃着，这最重要。其实像他这样的现象，公司之前也跟我们明确说过，产品可以拿给他，但是不能拿太多了，只要他吃了就得付钱。我把产品拿给他的时候，他两只眼睛都放光了，他根本不知道整个一盒虫草的含量加起来可能才顶一颗真正的虫草。 你们这么干就不怕人家子女过来闹事吗？总不能所有老人都是孤寡老人吧？ 闹事是经常的呀，而且我特别快就遇到了。 是不是你那个干妈的儿子？ 对，我总算知道了为什么别人会把这个客户给我了，因为真的太麻烦了。他儿子直接找上门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说我骗他妈妈吃饭的钱，还说要去告我们。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去找李姐。李姐特别淡定，她说你别怕，说我们卖的虫草又不是假药，成分都是真的，就是含量有点低，玉石也是真的，但又睡不死人，这些事儿轮不到我来考虑，公司会有人处理的。后来果然就和他说的一样，那人再也没来闹事儿了，之前的冲突就好像从来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们这分明就是钻法律的空子呀。 对呀，但是我知道这种事儿是迟早被揭发的，所以我心理压力一直特别大。所以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请了几天假，我想出去放松一下。我订了一辆网约车，想去远一点的地方转转。路上大概开了有两个多小时，闲着没事我就和司机聊。司机我记得好像姓杨，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当时没好意思说真的，我说我是在药店卖药的。他一听就笑了，说他们家老太太天天吃药，但是都不是正规药，全都是保健品。我一听就打了个机灵，我就问他，我说妈妈怎么就开始吃那些保健品了呢？我这一问一下，那哥们儿就开了话匣子了。他说他们老房拆迁的时候给了一大笔拆迁款，所以刚开始日子过得还算是滋润，但是他妈妈不知道听谁忽悠，就开始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了，最后甚至搞得六亲不认，以至于家里边没有一个子女想养他了，因为实在养不起了。一开始老人只是每个月买几百块钱的，可慢慢的就开始几千几千的买，有时候上次的保健品还没吃完就又要买新的，家里的药罐子都快堆成山了。老杨也劝过他，说吃保健品可以去正经的药店去买，但是老太太说她买这些保健品都是真的，专家能够作证，而且有很多人都在买，不信让她也可以去听听讲座。 这种洗脑式的推销真够可怕的。 对呀，老杨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因为这保健品的事儿和他妈妈吵一架，到了最后为了防止家里的钱再被骗走，他就只好提前买好饭菜，不在家里边留一分钱。可是谁知道他妈妈没钱就去借钱，借不到就给老杨打电话，说自己要买鞋买衣服什么的，让老杨给他钱。老杨特别清楚，这钱一旦给他一定就会被拿去买保健品，可是不给吧，老杨的恶名就在整个小区全传开了，老太太到处说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愿意给亲妈买衣服，但如果老杨去解释，老太太就会被人骂，可不去解释自己又会被骂，所以他最后只好就不回家了。我又问他，我说家里边其他孩子是什么态度啊？他说他一共四个兄弟，他是最小的，老大很小就夭折了，剩下的兄弟们在没拆迁那几年关系其实都挺好的，可是拆迁以后房子就分到了四处，一家人也就分开了。老太太本来是在兄弟家里边轮着住的，但自打开始买保健品，老二老三不愿意出钱，就把老太太往外赶，最后只能由老杨来赡养。老杨后来也不给钱了， 老太太就在小区里说儿子们的坏话，说老杨骗她的钱，说老二是因为不孝顺，所以一直生不出孩子什么什么的。 这种话也是亲妈能说出口的？ 就是啊，老杨也因为这事儿说过他妈，说好歹都是您亲生的儿子，这么到处说，让大家的脸往哪儿放？但是老太太也是振振有词啊，她说不养我我就到处说，过两天我还要在小区里边贴告示，直接写你们骗我的房子。每次吵到这种程度，老杨就只能摔门走。没想到老太太就真的说到做到，她不仅找到了居委会去投诉去诉苦，甚至还去找了政府。但是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啊，最后协调的结果也只能就是让老太太常住在老杨家里，偶尔给他一点钱让他去买保健品。老二老三对这妈基本就是不闻不问了。说到这儿的时候，老杨还把头发往上一捋，让我看他额头上的一块伤疤。 难道说是他妈打的？ 不是，他说是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了一团圆饭，老杨就订了一个比较好的饭店。那天在饭桌上，大家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聊聊子女什么的。谁知道在买单的时候，老杨的妈妈突然对老杨说，你有钱吃这么贵的饭，你还不如给我买点保健品，我好歹是你妈呀。你说这话说的，老杨当时气儿就上来了，但是他也没地方发泄，就一头撞向了一面玻璃，撞了一头破血流。 天哪！ 最后老杨说了一句，那些卖保健品的人真是该死。我听着心里特别别扭，我就解释，我说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也得生活呀。但是老杨说，你不知道过年的时候哪个卖保健品的不是开着好车带着几十万回老家，我们这种辛苦一年赚的钱都被他们骗走了。所以我回去之后我一晚上都没睡着，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给李姐打个电话，跟她说我压力太大，我不想干了。李姐还安慰我说不会被查的，不用怕。我就跟她说我其实还是想找一份正经的工作，骗人的事儿我真的干不了，我心里受不了。但是李姐又强调他们根本就不是骗人，而是在照顾老人。总之这些话他已经跟我说了特别多次了，那次我就没等他说完我就挂了。 你做的对。 所以这次同学会遇上了我还挺尴尬的，但是李姐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一直是春风满面。她手里边拿的是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桌上摆着奥迪的车钥匙。大家都说哟，李姐混得真好，然后问她在做什么工作，能不能带着老同学。李姐就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在做生意，卖保健品。我当时就忍不住，我就瞪了她一眼，说骗老人的活还好意思说，搞得别人家破人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的，这种事儿做多了会遭报应的。说完我就走了。我知道那个饭桌已经容不下我了， 连一颗良心都容不下的饭桌也没有待的必要了。哎，稍等，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波本威士忌、枫糖浆、一点苦味剂和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枫糖药丸。 这颗樱桃象征着药丸，因为我曾经是卖药的，你才送我这个名字的鸡尾酒。 这是第一层意思，这杯酒就像你们卖的保健品一样，名为药丸，看上去好像也挺高大上的，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哎呦，到现在了你就别讽刺我了，我都金盆洗手了。 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相反我特别欣赏你的选择，我只是有点感慨。 感慨什么？ 你觉得那些老人真的不知道那些保健品没用吗？ 应该是真的不知道吧，我们请的老师确实特能忽悠，而且如果知道保健品没用他还愿意买，那不是傻吗？ 也不排除有人装傻的可能性吧。 为什么呀？ 因为只要买了保健品就会有人亲热地叫他们爸妈，就会有人陪在他们身边，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这杯酒里只是一颗樱桃，也会把它当作珍贵的药丸，花大价钱把它买下来。 你是说 你曾经待的那种公司利用的就是老人的这种心理，所以对那些老人来说真正的解药就在他们的子女，甚至就在老人自己手里。如果老人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如果亲友子女可以给老人们更多的陪伴和关爱，那些无良的商家又有什么空子可钻呢？这些老年人花钱买的并不是给身体的补品，他们真正想要滋养的是自己的那颗孤独的心。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干妈快来买保健品吧，原作吉祥，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左立、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茫茫人海，光下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裹，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